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 大家好，我是郭海慈。有时候会听到朋友说，在工作上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有时候明明有心想做些什么事，但是做不好，觉得好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。或者是更多的人常常提到孤单这个字，觉得自己在工作岗位上是孤单的，觉得自己在生活上是孤单的，觉得在心情上是孤独的。我想孤独这个议题是所有人共同的课题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会早晚遇到这个课题，叫做孤独。所以今天怀慈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冥想叫做爱的力量，希望透过这一个冥想能够让大家时时的可以从内在汲取足够的资源，足够的力量。前几天怀慈在一个演讲场，我面对的人是做助人工作者的咨询师、咨商师。我邀请他们想象他们的老师，他们最敬重的那位老师，他们最敬重的那位典范就站在他们的后面。我邀请这一群咨询师、咨商师带着这样子的想象去面对他们服务的案主。现场一两百人告诉我说，真的不一样耶，真的开始觉得有力量了。现在怀慈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冥想。很好，我感觉到大家都准备好了。你可能是站着的，你可能是坐着的。如果你觉得可以，你可以把眼睛闭上，让自己可以更专心地进入这个冥想。现在，请你想象，在你的右边肩膀的后面有你的父亲站在后面支持你，在你左边肩膀的后面有你的母亲在后面支持着你。想象在你父母亲的后面有他们的父母亲在支持着他们，就这样一代一代一代一代无限远地延伸出去。在你后面那无限远的、无可计量的祖先们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成功的生命典范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成功的活下来了。无论遇到什么样困难的天灾人祸，他们都成功地活着，并且他们每一个人都让自己成功地活到足以有下一代，活到足以让下一代也能够成功地活下来。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生命成就呀！在你身后无数的祖先们，无论你见过他们或没有见过他们，这些赋予你生命的人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成功的生活者。在这个地球上，可能有遇到过冰河时期，可能有遇到地震，可能遇到海啸，可能遇到过粮食不足的灾难，但是你后面的每一个给你生命的祖先们，他们都成功的让自己好好的活着，让自己长大，让自己能够有后代，而且还保证了他们后代的生存。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成就呀！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功的典范下所诞生的，那么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中，我们的每一个因子当中，也都蕴含着，也都满载着这些成功者的资讯。所以在我们的身体里，在我们的细胞里，在我们的记忆里，我们知道如何让自己成功的好好的活着。所以我们不孤单，我们是有着所有成功者所需要的资源。接下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最敬爱的老师，所有曾经教导过我们的老师，他们也都在后面支持着我们，对我们点头微笑。甚至你甚至听到有一些人在说，是的，你很棒，是的，你很好，我以你为荣。是的，在我们的后面充满着所有的这些爱的力量，爱的泉源，爱的滋养。带着这份爱的力量，我们开始看向远方。我们在远远的前方想象一片光明，是这份爱的力量推动着我们走向光明，走向成功，走向爱。让我们成为爱，让我们以爱去吸引爱，让我们成为成功，以成功去吸引成功。现在请你待在这个美好的、宽广的、喜悦的想象中一会儿。 非常好，记得继续带着微笑，知道我们所有的力量都在我们的后面支持着我们。我们每一个成功的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祖先们，我们所有的老师们，所有曾经教导过我们，给了我们力量，给了我们滋养的人，我们心存感谢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把双手放在自己的心上，把这份感动，把这份温暖和力量放进心里头来。记得眼前的光芒，继续的微笑，让自己时时刻刻都在这份爱的力量当中走向成功。好，现在可以请你把眼睛张开来。今天这个冥想，爱的力量的冥想到这里结束，谢谢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